好，嗱，翻嚟第三节啦， 系， 咁第三节咧，我哋就讲下啲军购消息啊嘛。 好， 咁首先咧，一定要讲 F-35 啊。 系， 咁 F-35 咧呢单嘢咧，就即系，又系美国连啲嘢啦。咁咧就，其实 F-35 大家知咧，就依家全球咧最炙热、炙手可热嘅装备嚟噶嘛。 系， 因为 F-22 咧，首先咧佢劲还劲啦，但系佢冇得卖噶嘛，非卖品嚟噶嘛， 唔俾卖。 咁所以咧，全世界依家最劲嘅飞机咧。即系又卖得过咧，就老实就得 F-35 唯一可以卖得嘅五代机 系啦， 就只 F-35 得 F-35啫。嗱 J-20 就冇得 J 嘅，因为佢唔卖嘅。 系 好啦，苏-57咧， 你敢买咩？ 咁你敢买咪买咯。 敢买咩？你首先你敢买先。 系啦，你敢买？其实买得苏-57，不如买苏-35， 差唔多价钱。 但系苏-35某程度上，我觉得个功能系比佢更好啲。 梗系啦， 即系起码个战斗上应该系会比佢好啲嘅。 咩啊？你可以载到。战巡航导弹嘅苏-57， 苏-57啊， 系啊， 可以装到一发系咪？ 好似装到一飞，好似 一飞，真系呢样真系濑嘢。但系佢可以等离子隐形，你得唔得？ 等离子隐形就自己都隐形埋， 你得唔得？ 即系见只见到个司机嘅啫，见到个机师，但系见唔到阿机， 自己都跟住同只，咦？我自己飞咗边？ 系啊， 雷达显示唔到。好啦，讲翻嗱，咁咧，Lockheed Martin 啊，我哋一定要讲下呢个嗱，大家知 Lockheed Martin 出 F-35 啊嘛，跟住啲人就话，其实呢个土耳其咧个问题咪就系土耳其系咪两边舐啊嘛，佢咧又想舐到咧俄罗斯嘅 S-400，又想舐到美国嘅 F-30，咁就集天下嘅兵器于一身啊嘛，咁但系咧美国佬就话，哇，有冇咁便宜啊？呢个世界即系乜都想要，咁咧就觉得我冇理由咧将我呢个数据咧暴露俾呢个俄罗斯人噶嘛，于是咧就话，喂，我唔会交机啦。咁咧当然嗱，老实 Lockheed Martin 就唔会倒剪米嘅 ，Lockheed Martin 就梗系。哇，掠繁型啦，冇所谓啦，你要几多架就几多架，100架、100架、200架、200架，冇所谓噶嘛。最紧要就土耳其肯埋单，土耳其咧就 100架，100年之后先交到机俾你。 咁啊，喂，美国佬做嘢你又唔使担心，你只要咧你肯交足钱咧，我一定出货噶， 系咩？ 我最多 delay 少少嘅， 好 系啊。哇，如果你问大陆啊，就唔知啦，真系唔系佢都准时出货，不过啲货系咩质素，你自己谂。咁你自己屋企啲嘢有几多系 made in China？ 胆薄胆嚟噶， 系啦系啦系啦，你都唔系好够胆买。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依家咧 Lockheed Martin 直头你知唔知衰到未啊？Lockheed Martin 原来咧出咗个 invitation card 啊， 系 即系出咗俾呢个土耳其啊， 系 就同佢讲咧，嗱嚟紧咧我哋会交第一架机俾你， 哇， 第一架机即系话咧嚟紧咧你冇得阻止噶啦，我嚟紧就俾佢噶啦。咁依家点算咧？嗱，依家听讲啊，依家咧美国国务院啊 ，State Department， 国务院就应该归国务卿管嘅嘛， 系 咁啊，我唔知嗰啲国务卿会唔会好烦啊？依家点算咧？因为咧 ，Lockheed Martin 就话我嗱，我交货噶啦吓，你唔出声，我继续交货，好快啊，6月交货啊， 系。 咁点算咧？ 即系逼佢要回应啦。 系啊，六月直头系六月，应该下个礼拜就交货噶啦。系啊，咁于是直头话咧嚟紧就交付呢个仪式。我依家邀请你哋咧，就搵啲人过嚟就睇咯。咁仲会点咧？嚟紧咧就你啲飞行员过嚟美国受训。 系。 然之后咧，2019年即系下年啦。 系。 你已经可以执行任务噶啦。 喂。 咁好恐怖啊！咁即系话咧，土耳其如果揸住 F-35之后，边个国家最惊咧？ 即系以色列啦。 系啊，即系以色列心谂，哇，乜唔系成个中东得我有嘅啫咩？ 唔系全球，唔系全个中东独家系我嘅咩？ 系咯，点解依家土耳其都有货噶？ 系咯， 同埋土耳其有货嘅问题就系咩咧？就系大家知道其实土耳其咧，某程度上都系好中意赞助啲恐怖分子嘅。 哦， 之前伊斯兰国咧就成日喺度偷鸡卖石油嘛， 哦，买嗰啲黑油嘛， 然之后俾人捉到嘛。 系啊， 哇，原来你成日喺度帮人哋输送啲利益俾人哋，搞人哋壮大。于是咧，其实伊拉克应该好鬼憎佢嘅。 系 啦，咁咧土耳其同叙利亚都系冇 friend 做嘅，因为其实土耳其同叙利亚最大问题就系库尔德族啊嘛。 哦，系。 咁咧库尔德族咧就喺土耳其嗰边，同埋喺呢个叙利亚嗰边都系被打压噶嘛。 同埋伊拉克北部啦，都系嘅。 北部都系。但系库尔德人其实好鬼好打噶嘛。 系，天生一出世就要打噶。 即系同蒙古人一样咁善战噶嘛。 系啊。 好鬼好打。 男女都要打。 男女都要打。 系啊。 同埋佢哋咧最衰就系佢哋有个又唔可以叫盟友，美国咧系成日用佢哋噶嘛，但系美国用完佢哋咧就即弃噶咯。即系同隐形眼镜冇分别 嘅，都唔系嘅，库尔德族都系唔想靠你嘅，其实 唔系啊。但系美国曾经应承过库尔德族啊，如果你帮我打恐怖分子啊， 俾立国， 我会支持你立国。点知原来得个港字啊！ 我而家都半 一年武器都唔俾佢啦。 而家唔系嗰阵时应承咗话会俾你留喺伊拉克北部嘛， 即系讲，但系你冇得立国嘛， 冇立国系啊。 但系上次伊拉克打佢系咪点啊？ 系咩？ 个总理直头话啊嘛，你依家宣布咗要独立啊嘛，你一公投咗嘛， 哦系啊， 即打。即刻即刻一个石油总制冇咗，即刻冇水， 哎哟， 冇钱啊，濑嘢。所以嗱，唔好讲库尔德族啦，咪讲翻土耳其啦吓。咁所以咧，依家土耳其咧，如果咁讲咧，就首先已经立咗 F-35 啦。 系 嗱，我立得你一步就自然可以立好多步啦。同埋其实使乜多啫？最后我系真系唔立得你多，我就立你一步、两步、三步攞去山寨。大家知土耳其中意山寨嘅， 嚟緊咧，大陸嘅軍購市場嘅最大對手唔係美國，唔係俄羅斯，最大對手係土耳其。第二個就係南韓，因為呢啲國家都係可以咧攞到美國技術，然之後山寨。大陸咧就係攞俄羅斯技術山寨。咁你覺得邊個山寨出嚟要勁啲咧？ 梗係美國嗰啲好啲啦。 大家自己諗啦，呢、這個就係咪？即係我哋都費事講啦。哇！另外一單嘢啦，就講呢個嘅阿伯奇。咁咧就美國咧，大家知咧，今年咧特朗普咧咪好豪嘅，佢話加千幾億美金落去嘛。咁咧依家個。变咗咧，就今次咧系超过咗六千亿啦。 你知道啲陆军流晒口水嘅大佬， 陆军但系冇得舐。 你知道冇得舐嗱，海军就舐航母啦。 系， 系而家陆空军咧就舐 F 三， 海军都有啲嘢舐噶。 海军都海军舐舐即系 舐航母舰啦， 航母舰啦， 舐 F 三十五 B 啦， 系啊 ，F 三十五 C 啦， 系啊， 同埋佢可以舐应该系嚟紧可以舐啲两栖攻击噶，都应该有得舐。 咁你空军就立晒啲 F 三五咧 ，F 廿二嗰啲啦， 冇得讲噶啦。 跟住之后。陆军最惨，乜都冇。 唔系陆军好似可以舐少少阿伯奇啊？ 而家咪俾你舐咯。 系啊，我哋今日主角啦，讲阿伯奇啊。 而家先有真系惨。 阿伯奇咧有得舐啊嘛。咁阿伯奇佢就话听讲啦，就买多睇下先啊，买多几多啊？买多六十几架系咪啊？ 系 买多六十几架。咁咧，所以咧就如果买多六十几嗱，其实你话真系好多又唔系好多啊， 好多嘅 买六十六架。咁啊，嚟紧咧就会买多九十三架 F 三十五战机，咁啊 MQ 九我哋咪成日讲嘅，就买廿四架，另外一个叫滨海战斗舰，大家唔知记唔得叫 LCS 啊，咁滨海战斗舰咧就系嗰啲好轻型嗰啲船啊，咁但系咧就可以去啲好浅近海或者浅即系食水浅嘅地方咧， 而家去世界 周围接啊，同埋迟啲落江俾人打毒枭， 系啊 系啊，咁但系我想讲喎，喺新加坡就好仲好多嘅， 系咩？ 其实咧，如果咧你喺新加坡咧，中国啲船如果同呢啲船打咧。未必赢噶，系啊，所以就有时都好好笑噶。不过嗱，不过讲翻啦，嗱咁咧，依呢单嘢咧，总之咧就一陆军咧，终于都叫做有啲水啦，系咪啊？即系如果可以买少少，咁其实咧，你三个军种斗啊，斗餐死，大家知噶啦。 系啊， 海军就斗空军啦。 系 上次 Alex 讲个陆军就对陆战队嘛。 系海军陆战队 系嘛？ 系啊， 咁海归陆成海归陆战队，咁海归陆战队咧就同陆军咧就成日斗咧，系斗嗰啲咩 A10 系咪啊 ？A10 啊 ，A10 啊， 跟住又斗下嗰啲咩 AV8B 啊。跟住斗下呢个嘅 F 咩啊？枪都斗啊！ 枪都斗啊！ 即系 卡宾枪嗰啲啊！ 卡宾枪都斗啊！ 咦，之前系咪话卡宾枪枪唔弹啊？即系唔记得咗之 前。即系美国咧，陆军咧就坚持用一个 M16 系列嘅枪，即系 M4 嗰啲。 系 咁啊！美国海军陆战队咧就话你 jam 弹成日， 系咯 咁啊！自己换咗支特制嘅 HK416。 哦，即系我睇嗰单系海归陆战队嘅， 海军陆战队 噶。 因为陆军而家话想转6.8mm 子弹， 系 就唔用5.56， 得咩？ 即系转晒枪，想转晒， 系，但边度做啊？要 都系美国做， 哦，都系美国做。 所以而家海军陆战队同埋陆军喺啲枪械上面咧，迟啲咯，可能唔兼容啊，大家可能。 哦 ，OK， 但其实最紧就系两个分开财政独立咪得咯， 独立， 所以其实冇所谓嘅呢啲嘢。同埋最紧就 系 用美国货， 一定系美国货。 系啦，佢点买都用翻美国货，咁所以其实冇所谓嘅。另外下一单就笑料嚟嘅，下一单咧，原来讲咧，大家知道印度其实佢最即系嗱，大家知道印度嘅国家咧，就佢乜嘢军备都有。佢 买国旗， 佢真系买国旗。佢多到咩咧？佢多到嗱，法国有啦， 系 英国也有啦，俄罗斯有啦， 德国也都有， 德国都有啦， 系 咁意大利也有啦，以色列也有啦，总之你谂到世界咧出口差唔多头十个国家都齐， 喺中国冇， 因为佢睇唔起中国， okay、 因为佢觉得中国啲嘢乜可以攞嚟用嘅咩？即系咁 咯， 即系沙煲晏餐先。 佢有原装正版俄罗斯啊嘛，就唔使用中国货。 啊，咁啊系，喂，老实啦，如果我买苏 -27 做乜唔问俄罗斯入啫？问你要攞签十一？如果我要少斯战机，我做乜要买签十咧？ 系 啊，系咪？咁如果我要苏30嘅，我直接问佢攞啦。 系啦， 唔使问你攞。仲我嘅苏30劲啲嘅， 系 嘛？上次佢咪用苏30睇到 J20 啊？ 系 嘛？即系嗰次讲啊嘛。 可以讲系 啊。跟住就 Alex 讲咗嗰个龙。拨讲唔到， 龙拨偷镜， 龙拨偷镜 系 嘛？就讲到呢单嘢出嚟嘛。 系啊， 讲翻印度啊，印度咧，佢依家咧，原来话佢又要买 S400啊嘛。 系 咁咧，最搞笑的地方就系咩咧？就是、其实咧，嗱，因为美国年嘅关系咧，其实美国咧今年系联合咗全世界去反两个国家嘅啫，大家知噶啦，一个就俄罗斯，一个叫大陆。 系 个问题咧就系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嘛。 系 咁咧，如果印度嘅敌人就 系 中国， 系 咁，所以对美国嚟讲咧，就只要同印度 friend 就搞掂噶啦。咁咧就同印度 friend， 咁但系问题印度话喂，但我想买啲好劲嘅嘢，因为咧大陆嗰边咧系有威胁嚟嘅，所以我一定要入 S400， 咁冇理由中国有我冇噶嘛。 系， 总之咧中国有嘢我一定入。 系， 咁于是入 S400， 但系问题就系、是、你入咗 S400 咧， 於是呢美國就想用呢個嘅東方北約嗰個聯盟就唔成，因為其實呢大家都如果有知嘅就係、是、歐洲有北約㗎嘛，但其實美國係不停將北約呢樣嘢複製㗎嘛，於是呢其實佢好想喺東南亞搞返個北約，新加坡係核心，泰國係盟友，菲律賓係我嘅停泊我啲船隻同空軍嘅基地，越南係我停泊嗰啲軍港同埋嚟緊咧幫佢開石油嘅重鎮，印尼就係我嘅天然資源嘅使用國嘛。其實美國原本個部署係好 perfect 嘅，咁但係一大陸插咗手埋嚟咧，就同佢玩啊嘛， 搞南海 就搞佢嘛，咁於是就好煩咯，搞到大陸。咁咧美國就諗啦，如果我可以咧喺南亞都做翻個北約咧，即係例如咩咧，印度做大佬。然之后咧就附近位，因为其实以前插咗旗就系巴基斯坦，但最惨就系巴基斯坦一支旗已经去咗大陆度嘛，认咗契爷啦嘛。 巴铁啊， 系啊，以前其实巴基斯坦每年咧大概有唔知五亿至十亿啊嘛，应该多啲嘅在系每年都有呢啲军事援助噶嘛，但而家冇咗啦 ，cancel 咗啦。特朗普话嘛，哇，我俾咁多钱你，你依家搞我后栏嗰啲啊嘛，咁所以就唔再俾钱佢，所以咧反咗面噶啦，应该。咁咧依家讲翻印度买 S 400嗱。美国就话唔好，因为咧，如果你美国你买咗 S 400，你就唔可以再加入我个阵营啦嘛。我冇理由我再卖武器俾你，然之后泄露晒啲资讯。 系咯， 但系听讲咧，印度唔睬佢咯，即系唔理你，咪照买， 照买， 照买 S 400，话知你 即系学土耳其咁啊。 系啊，其实全世界都睇穿咗一单嘢。呢、这个世界最好就两边舐。 系， 我咧又舐下俄罗斯，得闲就攞俄罗斯就舐美国。 系。 美国舐到啲咧，我又同翻俄罗斯要。 系。 俄罗斯要完，我又问翻美国攞。 知呢个边个发明啊？ 诶，咁你听你讲啦。 邓小平发明啊嘛。 咦，邓小平舐两边嘅咩？ 系咯。 哦，当年舐俄罗斯同美帝。 系舐苏联。 苏联 系啦， 同美帝。 系啦。 哦，哇，咁邓小平原来先至系。 但系最叻嗰个咧系话姓金嘅。 都系姓金系好多面舐、 啊， 又舐大陆，又舐苏联，又舐美国。 系啦，舐晒。 舐晒，仲舐埋南韩。 系啦。 哇，舐晒。咁佢先系专家。 系专家。 系啦，咁所以咧就印度坚持买 S 四百，其实系有佢嗰个历史必然嘅，同埋大家知咧，其实印度最大嗰个军购国其实始终都系俄罗斯啊嘛，同埋佢最紧要就系佢成个事就佢用咗俄罗斯，佢觉得用得最顺咯，咁多年都系用俄式装备， 系， 咁如果佢个防空系统同佢啲战机系咪要夹噶嘛， 系， 咁我啲战机都用紧米格29，我系咪用翻 S 四百最夹先， 系， 咁如果唔系嘅，你冇可能我架飞机咧就用俄罗斯，但我防空系统就用英文，唔 match 嗰啲嘢，搞唔掂噶嘛，咁所以咧就应该系有啲问题嘅。好啦，咁另外一个国家，大家听过卡塔尔啊嘛，卡塔尔，咁大家听过卡塔尔呢个国家咧，最弊啲咧就系咩咧？即 系封闭咗啊！ 封闭咗个领空系咪啊？ 系， 同埋领海唔都 封闭，系啊，领海都好少嘅，都俾人封埋， 系咯，真系惨。但系佢咧有两个 friend 帮佢， 系 一个咧就叫土耳其， 系 一个就叫伊朗。 哦， 咁呢两个都帮佢，但系咧，我觉得最弊就系因为呢两个帮佢先出事。 系 伊朗，大家知系属于恐怖主义分子入面嘅长老级噶嘛。 系 跟住咧，土耳其咧就恐怖分子主义嘅秘密买家啊嘛。两个联手咧，就搞到佢好似 Assassin's Creed 咁样，即系啲暗啲嗰啲叫咩暗杀联盟啊嘛。咁所以咧，卡塔尔依家咧好弊危啊，即系俾中东嘅国家咧杯葛啊。咁依家咧，佢哋就话咧，原来又想买呢个嘅 S 400喎。咁咧一买 S 四百咧个问题咩咧就系嗱，依家咧卡塔尔已经处于一个地方就叫做衰到冇朋友啊， 系 大家听下咩叫衰到冇朋友嘛，即系真系冇 friend 噶喺中东，咁啊冇 friend 咁点算咧？佢就要揾 friend 啦。咁咧如果大家记得我哋咧之前讲军武器言咧，我哋咪成日讲卡塔尔好中意用钱嚟买外交，同大陆一样噶。 系 佢咧首先话，诶、哎、阵风你要几多价？我入翻咁上下， 系 跟住咧就 Eurofighter 我又入。跟住德国咧嘛，我又同你入啲台风。其实总之佢所有外交都话嗱，我同你做生意之后咧，嗱你嚟紧我有事你帮我。 系 嗰啲啊嘛，咁但系其实远水不能够近火噶嘛。 系太远啦，就真系。 所以佢最后咧，佢都要谂就系、是、有咩计仔。咁啲人就话佢如果买咗 S 400，如果沙特阿拉伯打佢，例如话咩咧？大家知沙特阿拉伯最大问题就系佢有好多美式战机， 系 好多，即系佢讲紧嘅战机数量，其实我有时怀疑咧，沙特阿拉伯啲战机 会多过大陆噶啲先进战机。即如果咁巧啊，沙特阿拉伯同大陆咧打空战啊， 系 应该系沙特阿拉伯赢嘅。 咁梗系啦，全部都系四代机起码。 不过咧，沙特阿拉伯有样唔好啲人， 系 怕死啊，有钱怕死，可能就拥我入沙就算啦，走咗。咁啊，好战机都用唔到，可能就咁衰中东呢个位置就。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就卡塔尔今次咧就买咗 S 400咧，就谂住系防咧 F 15嘅机，但其实佢自己有 嘅， 但佢要防翻你啲 F 15啊， 系 咁所以佢就买 S 400。嗱又嚟咯。咁如果你买 S 400，有个人就出嚟噶嘛？ 系 嗱，一个就叫以色列啦，另一个大佬就 系 美国啦，咁于是咧，佢买呢单嘢咧，美国又系唔买单， 即系揿住你啦。 但咧，美国咧系唔会出手嘅，因为咧，美国喺卡塔尔有空军基地噶，仲要全中东最大嘅。咁嗱，你谂下，我支旗插喺你度，我依家啲机喺你手上，即 系 虽然唔系你手上，但我喺你境内嘛，咁我梗系唔会轻举妄动啦。咁我就揾唯有揾边个咧，就揾我个细佬出手啦。咁我细佬其中一个中东嘅就系大佬就系沙特阿拉伯嘛。 哦，系啊。 所以其实呢单嘢系好错综复杂嘅。咁咧就大家就谂啦，就嚟紧沙特阿拉伯可以点样对付呢个卡塔尔咯？好啦，咁咧就另外咧讲多少少咧就讲呢个嘅安倍晋三啊。安倍晋三咧原来咧嚟紧咧 sell 部机，就 sell P 一啊。 P1 啦 ，P1 啦，咁 P1 呢部嘢咧，其实咧就上年巴黎航展咧系 show 过俾大家睇嘅。咁 P1 呢部嘢咧唔错嘅，呢部嘢做反潜嘅。咁呢部咧 P1 咧，其实咧你感觉咧觉得佢有啲似而家嘅 P8 啊，海神式啊。系啦，咁呢部嘢咧，依家咧就要 sell 到俾法国同德国啦。点解咧？其实咧法国同德国咧原本咧佢哋多数都用美国嘢嘅，咁咧但系佢哋依家发觉咧美国咧嗰部 P3 旧啦嘛。咁佢哋就换机，咁咧日本就乘机 sell， 喂，不如你用我部 P 一嗱，我部 P 一咧其实系同 P 八比可能渣少少，但你记住我哋日本咧啲电子嘢咧，同埋啲技术都好嘅，咁如果你咁买咧，我甚至乎平让俾你少少咯，因为美国佬实暴利赚，因为部美国佬系独家噶全世界，佢系全世界最劲嘅反潜国家，冇第二家得佢，但系日本因为舐咗少少嘛，因为你知道日本成日帮佢加工啊嘛，佢舐咗少少，就谂住自己出部 P 一同你砌过，咁咧而家就未知单雕，咁但系如果法国同德国咧，理论上啊，法国唔会问佢卖嘅，因为法国同美国个盟友实在太坚实啦，但大家知道德国同美国依家个关系系有暗涌噶嘛，所以德国会问佢买咧，不过又咁谂，德国佬咁骄傲会问日本人买啦， 德国佬都唔使点反潜啦，个海唔细。 个海好细哦， 系咯， 但系佢都要勉强对住， 系都丹麦买先啦，系咪？ 冇钱买啊，丹麦咁 啊，咁啊买到啲曲奇啦，要 系啦，咁啊好，呢一节嚟呢度先，好。